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身体不同。 中午12点，北京，再多的话都不如一句好好吃饭。 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与 你分享 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马克思啊，马克思就是一个大胡子，在我印象 他应该是个德国人，好像是犹太民族的， 他是受到许多人的敬仰和爱戴的。 我总是听到他，见到他，却没那么了解他，有人诋毁他，困境他不可能不知道他。考尔马克思，他目光如炬穿透历史，他思想如灯点亮世界，考尔马克思。 现在给90后讲讲马克思。 大家好，我是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的青年教师赵恩国。上大学以前呢，我认为的马克思就是教科书上面的东西，但自从读了马克思的著作，才发现别有洞天。马克思是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马克思也探讨过幸福、家庭、亲子关系这些话题，他也有苦恼，也有忧愁，也有与恩格斯这样的朋友之间交往的趣事。我们现在了解马克思，其实也是在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的生活，重新发现不一样的自我。国际歌为什么能传唱世界呢？它与巴黎公社又有什么关系？马克思对巴黎公社又有什么看法呢？今天我们就来讲讲国际歌与巴黎公社的故事。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奴隶们起来，起来，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这就是传唱世界的国际歌。说起它的由来啊，就必须提到1871年的巴黎公社。国际歌的词作者欧仁·鲍迪埃就是巴黎公社的一名幸存战士，他热情讴歌了巴黎公社战士的崇高理想和英勇不屈的革命精神。马克思曾写过一部经典著作《法兰西内战》，就是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首先让我们将视线拉回到1870年秋天的某个晚上，暴风雨席卷着整个英格兰岛，马克思在他的书房里来回踱步，恩格斯则坐在一旁沉默不语。他们所牵挂的正是远在伦敦400多公里之外的巴黎。此时 普法战争已见分晓。悍然发动战争的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已经成了德国人的阶下囚。愤怒的巴黎市民奔走呼号，高呼要打倒帝制，但以替尔为首的反动政府却要和俾斯麦签订割地赔款的合约。马克思其实已经预料到这个反动政府必然会背叛巴黎市民，到时整个法国都会没有还手之力。他通过成立于1864年的国际工人联合会及第一国际发出号召，要法国工人行动起来，保卫他们的祖国，保卫巴黎。事件果然朝着马克思所预想的方向发展。1871年3月18日，对于巴黎来说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清晨，替耶尔把临时政府的军队调到巴黎北部的蒙马特尔高地和梭蒙高地，企图去夺取国民自卫军的417门大炮。搬运大炮的动静惊醒了附近的居民，他们的行踪暴露，人们到处敲响警钟。当晚，国民自卫军控制了巴黎政府机关以及塞纳河上的桥梁，替尔政府仓皇出逃，凡尔赛。工人们取得了胜利，整个巴黎回荡着公社万岁的高呼声，响彻云霄。自由的旗帜在市政厅的上空高高飘扬。自此，无产阶级第一次夺取了政权。此时的马克思啊，已是知天命之年。巴黎，这个马克思在他的流亡生涯中曾三次居住过的地方，这个他成长为共产主义者的地方，现在令他焦急万分。胜利的消息传来，马克思的担心终于稍有缓解。虽然公社未能充分把握时机，彻底消灭反革命势力，但公社的革命力量使他备受鼓舞，让他的疑虑一扫而空。他激动地在一封信中这样说道： 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何等的历史主动性，何等的自我牺牲精神，在忍受了6个月与其说是外部敌人，不如说是内部叛变所造成的饥饿和破坏之后，他们在普军的刺刀下起义了，好像法国和德国之间不曾发生战争似的，好像敌人并没有站在巴黎的大门前似的。历史上还没有过这种英勇奋斗的范例。 那么，让马克思推崇备至的巴黎公社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存在呢？由工人阶级管理的巴黎，又与资产阶级统治的巴黎又有什么不同呢？马克思曾这样盛赞道：巴黎公社奇迹般地改变了整个巴黎的面貌，资产阶级的第二帝国所统治的那个荒淫无度的巴黎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法国的京城不再是不列颠的大地主、爱尔兰的在外地主、美利坚的前奴隶主和暴发户、俄罗斯的前农奴主和瓦拉吉亚的封建贵族军籍的场所，在陈尸场内一具尸首也没有了，夜间抢劫事件不发生了，偷盗现象也几乎绝迹了。自从1848年2月以来，巴黎街道第一次变得平安无事。虽然街道上连一个警察也没有。 公社第一个措施就是建立人民武装，以取代资产阶级的常备军和警察。就此，人民做了公社的真正主人。多年积存的遍布巴黎各个角落的垃圾几乎一夜之间就被清理完毕了。在巴黎公社管理巴黎的短短几天，巴黎第一次干净整洁，夜不闭户，面包的供应从来没有发生短缺，整个公社的存在期间也没有发生过一起刑事案件，贫民窟里的穷人搬进了富人的住宅，公社实行了义务教育和免费教育，还为劳动妇女的孩子建了托儿所、幼儿园，妇女劳动也同工同酬。 那么为什么无产阶级接管的巴黎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呢？马克思在他的经典著作《法兰西内战》中详细分析了这一人类有史以来新的政治形势。巴黎公社令曾经处于社会底层、受压迫和剥削最为严重的工人，第一次用实际行动证明了无产阶级完全可以靠着自我管理建造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这个国家形式打碎了旧的国家统治机器。巴黎公社的斗争经验表明，人类完全有能力为了共同利益自觉自愿地组织起来。马克思曾这样激动地说， 想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吗？这就是。 巴黎公社的伟大成就已经向我们展示了这个词汇所蕴含的巨大创造力。但是很遗憾，巴黎公社仅仅存在了72天就被反动阶级围剿了。大军将巴黎团团包围，公社的战士们不得不与敌人展开异常激烈的街垒战，最终于拉雪兹公墓决一死战。公社战士高呼公社万岁，纷纷倒在了敌人的枪林弹雨中。随后替耶尔下令在一周之内枪杀了巴黎城内20000名手无寸铁的男人、妇女和儿童。对反动派的卑劣行径，马克思自然是怒不可遏。他说， 在现代最惊心动魄的这场战争结束后，胜败两军联合起来共同杀戮无产阶级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事件，并不是像俾斯麦所想的那样证明正在崛起的新社会被彻底毁灭了，而是证明资产阶级旧社会已经完全腐朽了。 对巴黎市民的英勇抵抗，马克思也给予了最高的颂扬。他说， 巴黎全人民，男人、妇女和儿童，在凡尔赛军队开进城内以后，还战斗了一个星期的那种自我牺牲的英雄气概，反映出他们事业的伟大。 伟大的巴黎公社虽然失败了，但他的功绩不可磨灭。公社成员高扬起国际主义精神，把工人运动的事业推向了高潮。欧仁鲍迪埃的这首国际歌就充分展现了那些深受剥削、压迫、折磨的劳动大众一样可以联合起来形成巨大的威力，开创人类社会的全新历史。马克思曾宣称， 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受人敬仰，他的英烈们已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 巴黎公社意义非凡，1911年的十月革命正是吸取了巴黎公社失败的惨痛教训，才没有在关键时刻掉链子，坚决防止了外部资本主义帝国的集体侵略和内部反动政权的阴谋颠覆，才取得了伟大胜利。正是那些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最底层的人们，纷纷涌向历史舞台的最前沿，展示了自己改造社会、创造历史的巨大力量。马克思也是在巴黎公社的感召下，一再表明他所坚持的共产主义不是什么乌托邦，而是现实的运动。它正是起源于我们对人类的野蛮、未开化以及不合理的当下的一点一滴的改进，起源于人们在绝望中依然心存信仰和希望。 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的诞生，让我看到了我们光明的明天。巴黎公社有力地证明了共产主义并不是什么乌托邦，革命者在拉雪兹公墓前的血与泪，谱就了一曲传唱不息的国际歌，点点在巴黎湮灭的星火， 也悄然传到常年凛冬的俄国大地，为那里的人们带来驱赶严寒的光与热。听说在那里，我的畅销书《资本论》还成了网红读本。哼，这是怎么回事呢？ 给九零后讲讲马克思，下集你还将听到。 《资本论》的第一个外文译本是俄文版，在俄国引起强烈的反响。进步青年如果没读过《资本论》的，都不好意思跟人交谈。有趣的是，起初有些人担心沙皇独裁的审查可能会禁止这本书，但是审查机构判断这本书很艰涩，而且几乎不能理解，以至于他们得出结论说，很少会有人愿意去读它的，理解它的人就更少了。审查机构是犯了一个大错了。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生而不同。 马克思啊，马克思就是一个大胡子，在我印象 他应该是一个德国人，好像是犹太民族的， 他是受到许多人的敬仰和爱戴的。 我总是听到他，见到他，却没那么了解他。有人诋毁他，尊敬他，不可能不知道他。考尔马克思，他目光如炬穿透历史，他思想如灯点亮世界。考尔马克思。 现在给九零后讲讲马克思。 大家好，我是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的一名青年教师，我叫甘梅霞。青年教师甘梅霞，简称青椒霞。不光可以给你讲讲去冰岛追寻极光的梦幻之旅，还能带你多认识一个马爸爸。哦，不对，是马爷爷。大家都知道，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是非常溜的，但是他在晚年停止了《资本论》的写作，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转向了研究东方社会。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他对东方社会的研究吧。1877年十月的伦敦，金黄色的树叶开始飘落，欧洲即将进入漫长灰色的冬季。一天，马克思像往常一样喝着咖啡看报纸，当他看到一份俄国报纸的时候，勃然大怒道：“ 真是荒唐！他这样做，与其说给我过多的荣誉，不如说给了我过多的侮辱。”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俄国民粹派分子米海洛夫斯基。这篇文章对《资本论》做了曲解，认为根据马克思的有关论述，俄国必然会摧毁农村公社，走上资本主义道路。马克思对俄国人的这种引经据典、照搬教条的解读《资本论》的方式非常的不满意。这年他停止了《资本论》的研究和写作，所以《资本论》没能按照他的计划写完，终成残篇。究其原因，直到今天学术界仍然感到有许多困惑和不解。但是不能忽视的一条原因是，医生给他下了一个严格的医嘱，绝对禁止他每天工作超过4个小时。但是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啊，马克思从来没有停止思考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马克思终止了《资本论》的写作后，转而撰写和整理了篇幅巨大的《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汉译本总共200多万字。这些笔记探讨了从亚细亚生产方式到古代社会再到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至此，他把《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和《资本论》及其手稿串联起来，从而描绘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到古代社会再到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再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宏大的人类历史发展画卷。作为一个年近暮年的垂垂老者，马克思讲了一个长长的 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全貌的故事。本来已经算是吃鸡成功了，但是在俄国往哪走的问题上面有点糟心。《资本论》的第一个外文译本是俄文版，1872年3月在俄罗斯出版，在俄国引起强烈的反响。进步青年如果没读过《资本论》的，都不好意思跟人交谈。有趣的是，起初有些人担心沙皇独裁的审查可能会禁止这本书，但是审查机构判断这本书很艰涩，而且几乎不能理解，以至于他们得出结论说，很少会有人愿意去读它的，理解它的人就更少了。审查机构是犯了一个大错了。俄文版比任何版本都卖得好，有时候甚至是包着新约的书皮在读者之间相互传阅。但是《资本论》在俄国引起了知识分子之间的互怼。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之后，资本主义在俄国迅速发展，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农村公社日益遭到了破坏。站在十字路口，俄国围绕着农村公社的命运早就掀起了一场俄国向哪儿去的大论争。各方都把《资本论》当作批判对方的理论武器，这些争论大概可以分为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和必然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两派。前一派说， 根据《资本论》，农村公社不一定要灭亡，俄国完全可以通过改造发展农村公社这一原始公有制形式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后一派又表示不服了，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明说的是农村公社必然灭亡，俄国将不得不踏上西欧的后尘，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而宣扬后一论点的人都自称是马克思的门徒，是马克思主义者。当有人问到《资本论》究竟在哪个地方这么说了，他们会回答说，马克思就是这样说的呀。惹恼马克思的那篇俄文文章显然属于后一派。马克思看到这篇文章后，立刻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写了一封信，批驳米海洛夫斯基的观点。 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这是错误的。极为相似的事情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会引起完全不同的结果。 例如，古代罗马，耕种自己小块土地的自由农民的土地也曾经被剥夺，与自己的生产资料相分离。但是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罗马失去土地的农民并没有变成雇佣工人，却成为无所事事的游民。他们同时发展起来的也不是西欧那样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是奴隶占有制。马克思拒绝别人将他基于西欧社会分析的理论机械的、僵化的套用在分析别国的国情上面，要做到具体条件具体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正如共产党宣言1872年序言所说的那样，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的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你可能要问，哎，马克思还懂俄文啊？没错，为了能够研究俄国自农奴解放以来的农业经济著作的第一手资料，马克思专门学习了俄语。那时他已经是50多岁了，尽管俄文是十分的难学，但是经过6个月后，他就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就已经能够津津有味地阅读俄国诗人和散文家的著作了。他特别敬爱普希金、果戈里和谢德林。在马克思去世之后，恩格斯吃惊地发现，马克思的稿纸中有超过2个立方米的材料全是俄国的统计数字，还有3000页纸的阅读笔记呢。1881年2月18日前后，一封信漂洋过海地来到了马克思的书桌上。写信的人叫查苏利奇，是俄国一位女革命家。几年过去了，俄国国内关于俄国去哪儿的问题还是争论不休。他想听听本尊能不能给一个确定的答案。 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究竟会怎么样？信中查苏利奇的言辞流露出对马克思小迷妹般的无限崇敬。 请您理解，要是您肯对我国农村公社可能遭到的各种命运发表自己的观点，要是您肯对那种认为由于历史的必然性，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必须经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阶段这种理论阐明自己的看法，那么您会给我们多大的帮助啊？ 对于查苏利奇的来信，马克思非常的重视，那时距离他逝世只有大约3年时间。马克思打了4份草稿，1881年3月8号才正式给查苏利奇写了封复信，这在马克思一生的通信史上是极其少见的。复信草稿的第一稿结构是最完整的，论述也是最为详实的，篇幅长达15页，但是正式回信只有2页，这就耐人寻味了。草稿打那么长，还写了4次，但正式回复只写了2页，这是为什么呢？马克思是一个革命家，但更多的他是一个理论家，他强调理论的严谨性和开放性，对俄国的发展道路问题他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对过去基于西欧国家的实际状况而得出的革命结论是否具有普适性，特别是对东方社会而言，是否必然重复西欧的历史走资本主义道路，马克思并不持肯定的论见，但是他具体分析东方的各种不同国情导致的各种可能，也没有给出东方社会可以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断言。怀揣中学时就立志为人类幸福而工作的梦想，暮年的马克思依然渴望人类社会可以找寻到不用历经严冬就可以通向彼岸春天的航道，为此他曾寄望古老的东方。他对恩格斯说， 要是老天爷不特别苛待我们，我们该能活到这个胜利的日子吧。1877年，我终止了《资本论》的研究和写作，因为医生禁止我每天工作超过4小时。但《资本论》在俄国被教条式的阅读，却着实令人糟心。古老的东方，能否走出一条不经历资本主义经济灾难的平坦大道？我曾寄希望于东方，但我终究没有等到胜利的日子。 给九零后讲讲马克思，下集你还将听到。 3月14日下午2点3刻，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停止思想了，让他一个人留在房里还不到2分钟。当我们进去的时候，便发现他在安乐椅上安静地睡着了，但已经永远地睡着了。 9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喂，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九八二青春联盟， 九八二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马克思啊，马克思就是一个大胡子，在我印象 他应该是个德国人，好像是犹太民族的， 他是受到许多人的敬仰和爱戴的。 我总是听到他，见到他，却没那么了解他，有人诋毁他，尊敬他，不可能不知道他，考尔马克思，他目光如炬穿透历史，他思想如灯点亮世界，考尔马克思。 现在给九零后讲讲马克思。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肖鹏，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的一名青年教师。我的母校在复旦，我是典型哲学男，哲学其实并不可怕，哲学其实很好玩。做一个好玩的、有趣的人，在这一点上，我和马克思看来是一样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马克思是如何度过生命中的最后的一段时光的。1883年3月14日星期三中午过后，伦敦的上空啊布满了初春的浓雾，浓雾夹杂的雾霾一起穿透进入室内。马克思坐在他的安乐椅上，他的仆人林恒从来都不闲着，坐在一个角落里用钩针织着什么东西。电铃突然响了，来访的人正是恩格斯。十多天以来，恩格斯每天下午准时来看望病重的马克思。林恒说：“您赶快进来，他快睡着了。”当恩格斯走进房间的时候，伟大的思想家卡尔马克思已经安静地长眠了。恩格斯站在旁边，肃立默哀。恩格斯对这个无可补偿的损失深感悲痛，但是也为着来的突然的死亡感到安慰。在他看来，可以 医术也许可以使他再拖上几年，使他毫无希望地消磨残生，而不是立刻死去，以此为医学技术增光。但这绝不是我们的马克思所能忍受的。面对着许多未完成的工作，渴望去完成他们而又无能为力，这样活着对他来说会比安然死去痛苦千倍。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位伟大的天才憔悴衰老，消磨残生，去给医学增光，去受他在年富力强时痛骂过的人的嘲笑。不能，他的逝世要比这强过千倍。我们后天把他送到他夫人安息的墓地去，要比这强过千倍。 我们知道，长期高强度的工作和艰苦的生活条件极大地摧残了马克思和他的家人的身体健康。在马克思生命的最后的五年里，他饱受失眠、泪膜炎、肺炎、肺脓肿、脑神经炎、坐骨神经痛等等等等疾病和痛苦的折磨。燕妮的健康状况更加糟糕，他患了肝癌，全身的疼痛放到了最大，卧床不起。有一天早晨，马克思感觉自己的身体好了一些，可以下床走动了。 于是他慢慢的走进了燕妮的房间，坐在了他的床前，抚摸着他的额头。这一幕被马克思的小女儿艾琳娜·马克思看到了，他后来回忆道， 我永远也忘不了那天早晨的情景。 他们在一起 又都成了年轻人，好似一对正在开始共同生活的热恋着的青年男女，而不像一个病魔缠身的老翁和一个弥留的老妇，不像是即将永别的人。马克思和燕妮真正携手一生，白头到老。 如果有一位女性把是别人的幸福视为自己的幸福，那就是燕妮。 马克思长眠，恩格斯在墓前发表了那篇著名的悼词， 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 给九零后讲讲马克思正在播出，欢迎收听全部精彩内容。 1881年的12月2日，天气非常寒冷，夜里更是狂风暴雨。在燕妮生命的最后几小时里，他依然保持着清醒，马克思陪在他身边。燕妮的最后一句话是，卡尔，我不行了。然后慢慢地闭上了双眼。马克思的精神一蹶不振，他白发苍苍，双眼无神。一旁的恩格斯看见马克思的样子，低声地说，摩尔也死了。恩格斯在燕妮的墓前发表了简短的演说，他在最后说道， 如果有一位女性把是别人的幸福视为自己的幸福，那就是燕妮。 仅仅一年之后，1883年1月11日，当马克思的长女燕妮·马克思在巴黎逝世的消息传到伦敦的时候，已经是风烛残年的马克思瘫在安乐椅中，他老泪纵横。这时候的他几乎无法吞咽任何食物，他只好不断地喝牛奶，而牛奶是他平生最讨厌的东西。这时的马克思由于长期的不断的服药，以至于任何药物对他的身体来说都已经不带起任何作用，而只是使他食欲减退，消化不了。他眼看着一天天的消瘦了下去。2个月后，他安详的毫无痛苦的长眠了。1883年3月17日，星期六，马克思被安葬在伦敦海格特公墓，安葬在他夫人的身旁。按照马克思夫妇生前的遗愿，他们希望免除一切仪式，因此葬礼包括恩格斯在内，只有8人参加，他们都是马克思一生忠实的老朋友。恩格斯呢，用英语做了题为《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这篇著名的悼词。在2018年，如果我们停留在马克思的墓前，风中或许还能隐约地听见恩格斯那浑厚的声音。 3月14日下午2点3刻，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停止思想，让他一个人留在房里还不到2分钟。当我们进去的时候，便发现他在安乐椅上安静地睡着了，但已经永远地睡着了。这个人的逝世，对于欧美战斗的无产阶级，对于历史科学，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位巨人逝世以后所形成的空白，不久就会使人感觉到。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 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便构成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一生中能有这样两个发现，该是很够了，即使只能做出一个这样的发现，也已经是幸福的了。但是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浅尝辄止。他作为科学家就是这样，但是这在他身上远不是主要的。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发现，它的实际应用也许还根本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而当他看到那种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立即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非同寻常了。例如，他曾经密切注视电学方面各种发现的进展情况，不久以前他还密切注视马塞尔·德普勒的发现。因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满腔热情、坚韧不拔和卓有成效地进行斗争。最早的《莱茵报》、巴黎的《前进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新莱茵报》、《纽约每日论坛报》以及许多富有战斗性的小册子，在巴黎、布鲁塞尔和伦敦各组织中的工作，最后作为全部活动的顶峰，创立伟大的国际工人协会。这一切工作的完成，老实说，协会的这位创始人即使没有别的什么建树，单凭这一成果也可以自豪。正因为这样，所以马克思是当代最遭记恨和最受污蔑的人。各国政府，无论专制政府或共和政府，都驱逐他。资产者，无论保守派或极端民主派，都竞相诽谤他、诅咒他。他对这一切毫不在意，把他们当作蛛丝一样轻轻拂去，只是在万不得已时才给予回敬。现在他逝世了，在整个欧洲和美洲，从西伯利亚矿井到加利福尼亚，千百万革命战友无不对他表示尊敬、爱戴和悼念。而我敢大胆地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 2018年的五月，也就是马克思诞辰两个世纪以后，在距离马克思出生地德国小镇特里尔8000公里之外的遥远东方，社会主义中国的首都北京，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就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发表讲话，指出 马克思给我们留下的最有价值、最具影响力的精神财富，就是以他名字命名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犹如壮丽的日出，照亮了人类探索历史规律和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可以告慰马克思的是，马克思主义指引中国成功走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康庄大道。中国共产党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信奉者、坚定实践者，正在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执着努力。前进的道路上，我们要继续高扬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让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人类社会美好前景不断在中国大地上生动地展现出来。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马克思啊，马克思就是一个大胡子，在我印象 他应该是个德国人，好像是犹太民族的， 他是受到许多人的敬仰和爱戴的。 我总是听到他，见到他，却没那么了解他。有人诋毁他，尊敬他，不可能不知道他。考尔马克思，他目光如炬穿透历史，他思想如灯点亮世界。考尔马克思。 现在给九零后讲讲马克思。 嗨，大家好，我叫张新若，是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一名80后教师。 今年很特别，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我身边几乎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个伟人，他的《资本论》《共产党宣言》这些伟大的著作大家也都听说过。马克思也许从出生的那一天起就自带哲学之光，注定要在这个世界上搞点事情，名垂青史。可能有听众朋友们会很疑惑，说难道马克思他一出生他就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是上天的宠儿吗？注定就只有他才能成为流芳百世的大师吗？俗话说得好，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没有人生下来就能随随便便成功，也不是每个伟人出生的时候都含着金钥匙，长大后就能呼风唤雨。每一个成功的人背后都可能付出了常人不可想象的努力，也可能经历了常人不可承受的苦难，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质，那就是信仰明确，意志坚定，绝不轻言放弃。 马克思啊，马克思就是一个大胡子，在我印象 他应该是个德国人，好像是犹太民族的， 他是受到许多人的敬仰和爱戴的。 我总是听到他，见到他，却没那么了解他。有人诋毁他，尊敬他，不可能不知道他。考尔马克思，他目光如炬穿透历史，他思想如灯点亮世界。考尔马克思。 现在给九零后讲讲马克思。 我是朱叶楠，我来自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我是哲学博士， 我是中国哲学博士，我懂朱熹，我懂王阳明，我懂周易，但我也对马克思很感兴趣，我近年来集中研读马克思。如果问我现在对马克思了解如何，我只能说略懂略懂。人类历史上很多伟人都是这样考虑的，他们正是有着远大的理想，所以才能抛弃个人的利益，以全人类的未来为主要的考虑，为天下谋利益。有太多的政治家、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等等等等，都为我们做出了表率。马克思本人就不用说了，我们已经讲过了，接下来我们谈几个大家也可能很熟悉的例子吧。我们先谈一谈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少年时代在湖南医师读书时，就非常关心国家和世界大事，很少考虑个人的问题，在同学中提倡三不谈。大家知道是哪三不谈吗？不谈金钱，不谈家庭琐事，不谈男女问题，这叫三不谈。毕业以后，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为了改造中国与世界，走上了艰难的革命的道路，并且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个人牺牲。我们再来谈一谈大家都很尊重的周总理。周恩来出生在比较富裕的家庭，但他从小不以物质享受为重。当他说出那句著名的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时候，大家知道他多大吗？仅仅12岁。后来上中学时，周恩来和一些进步青年同学发起组织了敬业乐群会这样的一个组织，他们创办了一个刊物叫做敬业。在这个刊物上，他发表了许多战斗的诗篇和文章，抒发了他立志改造中国的远大理想。朋友们，那个时候的他也只不过是一个中学生啊。周恩来一生都贯穿着这样的理想信念和人生志向。崇高的理想信念是支撑青年人不断前进的最重要的力量。奋斗的青年可能比佛系的青年更可贵。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这些伟人的历程告诉我们，一个人在青年时期根据什么样的理想选择职业，对他日后的发展和一生为人类为世界贡献的大小，往往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一个人追求的理想不一样，他对职业的要求也就不一样，日后的发展和贡献也就千差万别。 如果人只是为了自己而劳动，他也许能成为有名的学者，决定聪明人，出色的诗人，但他绝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完人和伟人。 这句话同样是马克思说的。马克思在中学时期就确立了为人类而献身的伟大抱负，也看准了实现这一抱负的途径，奠定了他今后的人生道路。自古英雄出少年，道理就在于此。青年朋友们，我们是否对自己的人生已经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如果是，希望大家坚持下去；如果不是，当17岁已经远去，我们还有重新选择的可能吗？当然有，只要我们想明白，任何时候都不晚。 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在我心里面